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一个姑娘的一生。她生于苏州，大半生流落他乡。当她白发苍苍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曾经拥有怎样的少女时光。那么那些往事又是如何被揭开的呢？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是关于这本日记的主人的。 这么久的日记本啊？ 是啊，不小心点翻，估计纸都要碎了。 真是有年头了。我能看一下吗？ 嗯，小心点就行。 放心吧。哟，还是用毛笔写的，这小楷写的真漂亮。应该是个姑娘的字吧？ 对。第一页上有他的名字， 崇德。 对，姓沈，沈崇德。 名字很好听啊。那他是你？ 他是我的太奶奶。 哦。 但是他不希望我这么叫他，他觉得这么叫辈分隔得太多，太生分，所以我从小就叫他崇德。 真是个有个性的老太太。那你们两个很亲吧？ 是啊，所以我才想把他的故事跟别人说说，但可能也算不上有多跌宕起伏吧。 没关系，什么样的故事啊，我都喜欢听。 那就好。崇德他是1919年生的，老家在苏州，他尝过脚，也读过书，知书达理，也写得一手好字。我看着这本日记就能想象出当年崇德的样子。他应该很喜欢穿着一件青色葛布的旗袍，打着一把油纸伞，经常走在姑苏河边。虽然相貌并不算有多漂亮吧，但皮肤很白，细眉细眼的，就像是从画本子里走出来似的。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气质，所以阿和才会那么爱他。 阿和是你太爷爷？ 对，他是个土郎中，总是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手上也都是晒草药时留下的伤痕。其实他们的地位并不相配，但我猜阿和应该是那种很温柔又很能让人产生安全感的男人吧，所以崇德才会义无反顾地跟着他。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崇德 就跟着阿和跑到了苏北。在苏北，阿和经常念叨一首唐诗。 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故宫闲地少，水乡小桥多。 夜市卖梨藕，春船在起落。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 你也会背呀？ 我很喜欢苏州那个城市啊，而且这首杜荀鹤的诗写得很美。 是啊，在苏北的时候，阿和常说， 以前的苏州就是这个样子的。崇德，我们还能回去吗？ 能的，我们一定能回去。 好想再吃一碗家乡的面呢。 不过，阿和最后还是没能回去。他一辈子救了那么多人的命，却没能治好自己的病，留下了崇德和三个儿子。那个时候，崇德才20多岁。 那么年轻啊，那他没有再嫁吗？ 没有，他很能干，不仅会读书，也能种地，到了晚上还会帮人缝缝补补，补贴家用，逢年过节也会帮人写信，写对联。就这么慢慢的，三个孩子长大了。到了我爷爷10岁那年，崇德已经教不了他了，他就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去学堂读书。哦，在我们家，出门读书的孩子在临走前都要遵守一个传统，那就是要到父亲的牌位前跪下，对父亲说一段话。 儿谨拜父亲周中和先生，此去学堂，见善从之，闻义则服，行必正直，不负父母厚望。 为了给三个儿子挣学费，崇德才30多岁就已经把背累驼了。到了大儿子14、15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人上门说亲，不过崇德却全都回绝了。他每天依然坚持帮人写信，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种地，喂鸡养鸭。又过了3、4年，大儿子成年了，崇德才拿出了压箱底的嫁妆，又把自己养的鸡鸭都卖了，对他说， 儿啊，你可有心上人，娘为你去求亲。 原来他一开始拒绝提亲是为了给儿子攒彩礼。 对，因为他知道彩礼的分量决定了大爷爷能娶到什么样的媳妇儿。 那你大爷爷最后娶了谁家的女儿啊？ 其实一开始大爷爷没想结婚，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虽然读过书，但当时他一门心思就是想帮崇德分担家务。可是崇德却是个很有锐气的女人，主动为大爷爷求了他们教书先生家的女儿，那个姑娘相当于是大爷爷的师妹。教书先生想，在这样一个年代的小村子里，一个寡妇竟然能将三个儿子都送来读书，可见家风是很好的。更何况崇德去提亲的时候拿出的那份彩礼也确实不算寒碜，加上大爷爷的气质，好歹也是个君子模样，这么好的人家确实没有不嫁的道理。 分析的还挺有道理。那结婚以后他们两口子生活应该很幸福吧？ 嗯，很幸福，而且当时两个弟弟也都能开始分担家务了，战争也终于都结束了，日子眼看着慢慢好了起来。那个时候崇德也已经快要40岁了，他本来想终于可以回苏州看看了，可是家里的第三代又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出生，他又开始放心不下了。直到我爷爷的长子，也就是我爸爸出生的那一年，崇德也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婆了。我爸出生的时候 奶奶的奶水不够，崇德就靠每天熬米糊糊拌着奶，一口一口喂大了我爸爸。崇德经常跟他讲当年在苏州的事情，说他的爸爸也是个教书先生，他是冬至的时候生的，那是那个冬天全家人最开心的一件事。家里给他取了崇德这个名字，崇敬的崇，道德的德，没有一点江南烟雨的风情，反倒有一股男人的正气，像个军人，或者也像个教书先生。 是个好名字，和他的性格很相符。 是啊，不过崇德总是跟我爸感慨说， 已经很久很久没人叫你奶奶的名字了。 当年他最喜欢阿和叫他崇德，他在江南的烟雨里这么叫过他，在日军轰炸的炮火声里这么喊过他。崇德总是说，可惜阿和走得太早，没能等到太平的日子，没能再回苏州看看。 那后来崇德回苏州了吗？ 他一直都想回，可是家里的事一直没能让他走。69年的时候，社会的动荡终于影响到了我们老家的那个村子，大爷爷和我爷爷都是教书先生，你也能知道这样的身份 啊。我知道那段日子过得很不容易吧。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愿意跟我讲，但我多少也能猜到一点。我想崇德那个时候应该非常痛苦吧，是他让孩子走上了教书匠的路，那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走的路，他应该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并没有错，之后的时代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 对，但那种痛苦应该是很难被遗忘的吧。特别是我爷爷，70年代之后他就很少出门了，不读书也不写字，更别提帮忙种田养家了。不过好在还有我奶奶，虽然她没有崇德那么能干，但好歹当时的日子也不像崇德当年养三个孩子时那么难了，所以最后总算是把我们家支撑了下来。 啊，不容易啊。那你大爷爷呢？他没事吧？ 大爷爷其实也消沉了很久，后来他就带着大奶奶去外地做小本生意去了，除了逢年过节，他也很少回家了。 所以崇德才会那么的痛苦。 是啊，这个家的日子真过得越来越压抑。不过好在等崇德的孙子辈都长大了，家里的氛围才慢慢好起来。但可能是看到了太多家里的变故，也看到了爷爷那一辈人的无奈吧，所以我爸爸和各家的叔叔几乎都去从了军，这一走离家就更远了，而且很多年都没有回来。不过离家之前还是要跪祖宗的。其实按说家族里的牌位不都是要摆上列祖列宗好多个的吗？但是当时因为打仗，谁都没来得及带那些牌位，所以我们家只拜阿和一个牌位。哎，你们家有这些牌位吗？ 我家好像一直都没有这种讲究。 哦，那你可能理解不了吧，牌位在我们那边的家家户户分量是很重的，大家世世代代努力生活，为的其实也是不给祖宗们丢脸，否则死了以后不也没脸去见他们了吗？ 这个我懂。 所以可以说祖先的那些牌位就是一个家族的支撑，也是一家之长奋斗的动力吧。可对崇德来说就很可怜了，支撑他的只有阿和一个牌位，这么多年他一定很累，可能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总是想回苏州。 我能理解，即便故乡的老宅和牌位都没有了，但多少都能感受到祖先和阿和的气息吧。 嗯，因为根在那儿，他一辈子最幸福的回忆也在那儿。 那最后他一直都没能再回去是吗？ 不是，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后来我出生了，而且很巧的是我也是冬至出生的，比崇德晚了整整75年。崇德很疼我，所以他让我直接叫他的名字，他不想让我做他的晚辈，而是做他的朋友。 而且这样的话，他就终于又可以听到有人叫他崇德了。 嗯，是啊，隔了整整半个世纪，终于又有人可以崇德崇德地叫他了。5岁之前我一直都是跟他睡的，不过每次他看到我的脚都会皱眉头。 大脚丫头以后怎么嫁得出去？ 不过虽然他这么说，我还是会很嘚瑟地把自己的脚和他的脚摆在一起。不过两双脚这么一比却很让人心疼。我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年纪那么大的老太太会和一个5岁的小姑娘一样穿28的鞋子，那双脚好像是被掰断过一样。但我从来没问过，我怕问起来她会疼。再后来我就跟着妈妈去爸爸的部队生活了，一走就是8年。再回来的时候我已经13岁了。我发现小时候的伙伴都长大了，长辈们也都老了好多，只有崇德没变。可能是因为他太老了，就算皱纹增加了也看不出来吧。他看我看了半天，好像有点认不出来，他又看了看我的脚，突然说： 果然是个大脚丫头。 听他的语气，我觉得他是不是在遗憾再也不能偷穿我的鞋子了呢？我也突然意识到，那些快乐的日子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他当时应该有 85岁了。 身体还好吗？ 其实还挺好的，只不过已经开始有点看不清东西了，听力也差了。他经常坐在家门口发呆，我抽空回乡下看他的时候，他也经常无视我。到后来他再也看不见了，光亮对他来说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就开始连房间也不愿意出了，每天就坐在床头。那张床上一直摆着一件破旧的皮袄。 那是阿和的吧？ 对，可能人越老就越想生活在过去吧。爸妈送给他的羊毛被他不要，直接扔给了爷爷奶奶，空调电视这些他也一概不装。他的房间还是70年前的样子，只有木床、木桌、暖炉和花棉被。那个房间可能唯一能算是贵重的东西就是一个老樟木箱子了，但是一年到头都上着锁。 那里面是不是他年轻时用的东西？ 我从小就很好奇里面装的是什么，直到我初3那年，奶奶突然打电话跟我说，崇德让我回家帮忙收拾一下他的樟木箱。我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其实就是几十本日记。 就是你手里这个？ 对，我手里的就是其中一本。当时我的任务就是趁着天热太阳好，把这些本子上的煤气晒掉。 所以你就趁这个机会开始读他的日记了？ 嗯，因为我太想知道他的过去了。翻着这些日记，我就好像在看一个人用一生写的小说。崇德在日记里说，他的母亲能绣出最好的苏绣，他 曾经穿过最好看的旗袍。他说他的父亲会亲手给他做一把油纸伞，红色的，鲜亮亮的。他还说开始打仗了，很多人开始逃跑，可是却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说他嫁给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小郎中。他说很多年后有一个和他一样在冬至出生的孩子来到了他的身边，而他已经75岁了。 原来他的故事都是你从日记里读到的。 对，晒这些日记的最后一天，钟德让我把躺椅搬到门口，躺上去打起了瞌睡。我看着他，看着他的那双小脚，我真的很难想象那样一双脚是怎么跋山涉水来到了现在的地方。上天给他的长寿到底是一份礼物还是一种折磨呢？他现在是不是还是很想念那件皮袄的主人呢？ 琼德，咱们去苏州吧。 好啊。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和爸爸妈妈陪着崇德终于回了苏州。其实苏州那时的样子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家的老宅也早就没了，但我们还是按他的要求到老宅子所在的地方走了走。那里已经全是高楼了。后来我们去了街对面的一家饭馆，钟德突然说 点一碗面吧， 然后他从自己背的布包里拿出了阿和的牌位，他们终于又可以一起吃到家乡的面了。崇德的故事我讲完了。 他现在 我一会儿就坐火车去看他。 回乡下？ 不，回苏州，他葬在那里，那是他的遗愿。 我懂了，走之前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吧，这也是我送给崇德的一份礼物。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清酒、绿薄荷酒和杨梅汁调成的，也是我特意为你的故事调制的，我想叫它水象。 你是说这酒是你原创的？ 对，鸡尾酒没有什么定式，可以根据不同的人和心情来调制。我去过苏州，姑苏河很美，水藻和周围的树木倒影把河水也染成了绿色，所以我送你的这杯酒也是这种颜色。此外呢，我还在酒里加了一些江南特产的杨梅汁，希望你能喜欢。 谢谢，你真是太有心了。 不，我要谢谢你的故事，我很喜欢。这次你回去也请替我向他问声好，你告诉他我会一直记得在姑苏河畔曾经生活过一个穿着旗袍打着红色油纸伞的美丽姑娘，她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崇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她母亲能绣出最好的苏绣，她曾经穿过最好看的旗袍。原作春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海燕、左立、赵爽、露露、陈